城寨俾人嘅印象就好多剝牙佬，而我哋喺城寨裏面都希望好似一班剝牙佬咁樣，專剝出面成日講歪理嗰班權貴嗰棚牙。大家睇緊嘅係城寨，我係周博賢。 好，第二節哇，今日即係同啲聽眾打招呼先 ，hello， 即 係同一班大嶼山，因為佢哋之前有 share 我哋 post 嘅，打招呼先。呢個係保衞大嶼聯盟， 保衞大嶼聯盟，守護大嶼聯盟， 守護大嶼聯盟，係啦。咁下個禮拜再講。喂，其實講翻今次呢單嘢咧，我覺得係延伸落去你嗱，再拉翻落去，而家最快個戰場就係12月中左右啦，特首選舉委員會啊嘛，同呢單嘢係咪又有關係先？呢單嘢，即係如果呢單嘢再燒到11月。咁對入面即係嗰個選委有冇影響咧？同埋因為尋日咧， 佢唔想，定係佢有啲嘢已經發生咧，佢唔想你知 道。嗱，定係嗱，尋日咧就好吊鬼啊！你都講咗林鄭就話，我唔會開會取消所有會議噶啦。 今日又 大家都估死佢，喂，係咪 今日乜嘢 選啊？咦，喂，又冇料到佢又縮埋咗，唔見喎。呢啲位咧，即係我哋話屌港獨咧，群魔出嚟一齊屌啊嘛！連今日最得對正就係連黃國興都喺門口嗰度示威啊嘛，佢哋群魔亂舞。奇喎，呢啲攞分位係同主子擦鞋係嘛？點解都唔出嚟嘅呢啲加分位咁奇怪喎？ 即係我就話，如果你拜成部咧，其實港獨咧唔係中共要搞嘅嘢，即 係 唔係阿習先生要搞嘅嘢，係其他人想搞嘅嘢。所以咧，其實即係如果我係建制派咧，我會好猶豫。我而家走去赤膊捍衛。香港即係捍衛一國兩制，捍衛祖國完整統一，反對港獨咧，其實都可能唔啱 key， 你明唔明 即係嗰陣做左個頭， 你係啦過咗啊！ 即係佢玩呢個挑動。 如果我係薯片叔叔，我就話港獨梗係唔啱噶啦。香港自古以嚟都係香港嘅即係中華部分，不過我哋應該有自由討論嘅，係咪先？我哋大學裏面或者學校裏面咧，係應該乜嘢言論都可以講嘅。呢個就係香港可貴嘅地方。佢咁樣兜住噶嘛？ 佢經常講啲説話唔第一次噶嘛。可能之前啊，香港隊嗰陣時咪勁抽嘅，佢睇波啦，林鄭又唔敢咬得出嚟，唔敢出嚟睇波咯。係嘛？ 即係如果我而家醒目嘅，我喺建制裏面想出位，我覺得。習近平可能其實同西環咧係兩條線嚟嘅，我就喺度講話香港係法治嘅，如果港獨係真係犯法咧，我哋都要立法之後先可以拉佢嘅。咁如果係言論自由嘅話咧，應該俾人哋討論，討論完之後咧，佢就唔獨立噶啦。是不是 这个曾蔭權都讲过啊。 不是这个就是你见不见到啊煲泰咪一路都不讲嘢嘅。突然间他跳出来，因为他后面有人背书他，即是觉得自己 safe 啦。咁他就说 出来讲嘢啦。 有真的呢就讲唔讲都冇用嘅，假嘅咧讲都讲唔到出嚟嘅。 佢又好得意喎，佢嗰次咧，我记得煲胎咧，佢系引用咗咧，讲呢件事佢引用咗呢个基督教徒咧，喺即系早期基督教咧，系俾人去 逼迫咯， 逼害。咁就佢冇讲到嗰样嘢咧，就系300多年之后咧，基督教系变咗国教喎。 系啊， 佢亦都冇讲过咧，喺罗马帝国冧咗之后咧，系由呢个天主教咧，这个 church 去维系翻成。成個 social order 喎， 而家都係啊， 咪即係佢咁樣講潛台詞其實好多喎。 你可以引申好多嘢，佢聰明就有呢一樣嘢啊嘛。 即係任你去引你引申， 任你去引申去 interpret。 我諗最緊要嗰樣嘢咧，就話即係如果嗰樣嘢原本冇咧，或者唔係一個真正嘅威脅嘅話咧，你係唔需要咁驚嘅。但如果佢真係變成一個威脅嘅話咧，你禁都禁唔到。 我定係調翻轉佢哋而家判斷所謂呢個港獨變咗威脅咧，因為已經有3個議員入咗選咗入局啦嘛，即係形成咗民氣啦，即係穩定咗佢哋可以入應。 咁而家成報嘅觀點咧，我繼續講咧，就話係因為西環搞出嚟噶嘛，原本冇噶嘛，本來你拗大咗嗰度拗爛咗塊肉， 拗完爛即係啲岩石爆擴散。 共產黨咧就唔係真係咁醒嘅，山高皇帝。下低好多人 interpret 咗啲嘢咧，就好正常。OK， 有時做得過火都好正常。咁但係就算唔係習近平搞出嚟嘅嘢咧，咁而家個問題的而且確存在。好啦，你當梁振英嗰班友仔玩火玩大咗，博火博得太大啦。咁但係而家港獨呢樣嘢一定係中共嘅底線嚟㗎，佢唔會俾即係你話香港其中一個分裂就劃佢成個省㗎咯。係咪？佢好衰，即係佢唔中國最怕係咩？就係 federalism 係咪？即係變成一個聯邦系統。咁你好快咧就會見到西藏又走啦，係咪？新疆又走啦。咁你冇咗個天險咯喎。咁你點頂住呢個咁嘅印度咧？我哋而家同印度係。 係將會依一百年裏面係肯定係即係最大嘅 trade 嘅 enemy 嚟㗎啦，喺中國同埋呢個印度，所以好緊要嘅喎，呢個即係佢唔會俾香港獨立㗎，佢亦都唔可以俾種言論去散播出去㗎。咁既然已經講，即係件事已經造就咗啦，佢冇可能就話啊，即係佢而家集，如果你即係我哋假設成報嘅心存係啱嘅，個問題出咗嚟啦。咁習近平嗰一派咧，要穩定自己的權力咧，佢都要 solve 呢個問題嘅。即係你覺得佢係會清曬啲人啦，之後用一個好懷柔嘅政策去嗱、啊、香港人你哋討論啦，我哋攬住你，跟住慢慢用呢啲咁嘅政策開始去撳翻低港獨個火啊？定係點樣咧？ 我覺得 佢出咗嚟嘅咯。 唔係，我覺得佢未必會懷柔，因為佢都幾撲街，咁撲街人點會懷柔咧？係咪啊？但係咧，佢唔會再喺呢個問題度撩落去。 嗯， 即係點講咧？佢反而出23條立法，我估嘅啫。 嗯，順勢啦，我覺得。 順勢23條立法，然後咧跟住變咗叛國罪，全部拉曬入去坐10年8年，啱先？即係一講講到，但係佢即係借勢嚟做一樣嘢，但係現行嘅法例佢哋係走緊擦邊球噶嘛，即係清正都係走緊擦邊球噶。 宣誓都係啦。 佢而家冇真正話嗱，佢好蠱惑噶嘛，應該話好縮骨啊。佢話我而家係鴨脷洲口音啊，我係照正 口音。唔係 即係你知唔知 佢冇認過講支那噶嘛？ 佢話支那係唔係佢話支那唔係貶義啊嘛，個口音嘅問題啊嘛。支那在歷史上不是貶義的嘛，他那個是 Republic， 不過口音不正變成 Refucking 而已嘛，他是這樣說的嘛。 其實他剛才說 的也很難 Republic 和 Refucking， 他當然 啦，他這樣去拆 他走位，他這個就是招土政策嘛。我做了一個研究，所謂招土政策就是將立法會變成一個笑話，變成一個即是原本覺得的莊嚴，現在變成 一個傲嬌的議員， 咁所以就有博嘢論出現啦，我認為，所以咧就話令到全部嘢都好 mess 嘅。 我覺得係咪諗大咗啦？ 我覺得 嗱，我覺得嗱，唔係呢一 part 由偉晶話佢冇諗咁大，但係上面可能有咁嘅諗。 我咁樣提，點解我覺得唔係咧？嗱，我同班本土派嗰啲 KOL 都熟嘅，有啲師兄嚟嘅，即係真係 friend 嚟嘅，真係覺得佢唔係一個傻蠢嘅人嚟嘅。喂，佢哋個個都好 Q 巴由偉晶，點解啊？夠勇。點解人哋話一膽二力三功夫？你條靚妹肯定冇功夫噶啦，有力你都要慢慢練翻嚟，起碼你有膽。嗱，佢哋個好多都咁講嘅。 一膽二力三功。 O、okay, K， 有啲仲即係有啲仲即係真係會依個即係去 quote 嘢嗰啲人咧，就會話：哇，佢而家好似哈維爾咁啊，係咪？ 哇，講得咁大啊， 係咪？我而家撕開依個政權嘅荒謬同埋依個謊言啊！我每一次都要，每一次有機會講，我都要撕開佢嘅廢話，撕開佢嘅謊言，撕開佢假面目。你好多人咁講嘅喎，佢夠貼地喎。 嗱，佢哋咁樣講法咧，其實即係一種點講咧？即係我覺得係偷換咗啲概念嘅。我覺得不過咧就係、是如果咁樣為之夠膽咧，咁我就唔同意嘅。因為點解咧？係人都做得嘅呢啲嘢。即係揾一個後生嘅，即係個樣幾好嘅 B B， 然後去講一啲應該。MK 的語言，而在一個議事堂裡說，或者對著公眾來說，即是一個，即是等於意大利那個脫衣舞那個做議員，即是你是一種顛覆來的嘛，即是等於行為藝術，有什麼大不了啫？又不用拉，又不用鎖的，現行法律，啱唔啱先？這樣不等於勇武啊，是吧？ 其實唔係，即係以前嘅議會叫做太貼地，同你班嗰班朋友 做， 你冇一個共鳴。 即是 我 哋醜化你班人嘛。 你問我咧，其實勇武咧。就你要承受的結果就可能是我坐監啦，我被人揼啦。但是你做呢啲嘢咧，你要受嘅後果咧，都係 即 係在 嘅喎。道德譴責都係一個勇武嚟嘅。 唔係你俾人道德譴責，你俾人每日咁嘅譴責法，每日我就追住個大佬頭都爆啊，精神崩潰。 唔係，正如頭先大舊講咧。你要從佢角度諗嘢噶嘛？有啲聽眾 comment 就話：點解你唔識得從佢角度諗？我就係從佢角度諗，因為咧佢嗰幾萬選票咧係嗰班人嚟嘅，嗰班人咧你 拜投 係啦，你越係做咧佢越係開心嘅，佢下次又再投你嘅，係咪先？咁佢咪得其所哉咯？ 但 係問題你班友點諗？ 就呢一樣嘢啦，係咪四年要做 keep 住做呢樣嗱？今上次講博嘢，下次又講乜嘢咧？要做越激先得留佢呢班人嘅喎。 即係講真都 頂到幾耐啊？咁樣玩法 博嘢咧，其實佢有少少政治觸覺嘅，我唔知佢有，但佢身邊班人有啦。 咁見到博嘢有好多人讚佢咪 double down 咯，夠佢裝 先。 咁咪嚟多個 refucking chat， 我哋次次都個歸 fucking 有關，次次都嚟呢個性幻想、性遐想。咁當然啦，支持佢嘅我班朋友都好多係男人嚟。 即係我話齋，小麗老母話係咪用呢個叫咩荷爾蒙飲嘢？ 你唔知啊？唔知啊？ 嗱，唔好講小麗，因為小麗可能就係有啲葡萄都唔頂，係咪？即係我哋男人 啦，呢個 即係我唔知， 知啦，問佢知啦。 我覺得呢啲嘢係好，即係好難，好難中肯嘅。因為我嘅諗法咧就係話，尤惠晶咧，即係如果我從 marketing 個商品角度咧，呢個係一個好 typical 嘅 sex appeal 嚟嘅。咁即係譬如話葉普成嗰啲人咧，其實應該同佢哋唔啱噶嘛。但係嗰啲人而家都好中意尤慧英 B B 嘅， 係 啦，係咪先？我哋 啲人轉曬態噶啦，葉 班係咁。你諗下，而家陳雲咧就真係撲街噶啦，點解咧？ 哇！好 人火啊！ 因为陈云就闹人哋港资男嘛， 你得罪13亿人， 唔系你得罪咗尤慧晶啊，陈云，你死梗啊，真系，你而家收自己皮啊！ 陈云话尤慧晶得罪13亿，但系陈云呢个尤慧晶， 我下自己个样， 唔系咯，因为你个巴曲头，你点啊？你点啊？同就尤慧晶比啊？如果两个拍埋一齐，你而家教主都系咁死啫嘛？教主就因为闹尤慧晶，系咪先？教主一闹尤慧晶，跟住就玩完啦，所以你知唔知佢哋即系我意思？佢哋選票是重疊的即是本民前和清政和葉普 非常之重疊 重疊的，所以你們即是他們那班人不是我們這班人嘛，我是會選朱凱迪的嘛，如果你會我選我 選了啦， 我們很明顯我選朱凱迪 的，意思就是他如果即是為什麼松泰還可以呢，我覺得松泰是像尤慧晶，即係 presentable， 係啊 ，presentable， 靚仔後生，唔係戴草帽冇頭髮，係咪啊？所以國師咧收自己皮啊，真係嗱，啲人好成日話我插下國師啊嘛，我話國師係一個廢人嚟嘅。我再講一次，佢就一個廢人。 歡迎插佢啊！ 呢個非常之同意啊！呢個咁嘅陳雲， 即係你而家走去鬧人哋講支那喎？喂，你知唔知訂啊？ 佢真係轉得好快喎，條友真係轉得好快喎！我記得之前仲係佢用個蝗蟲肯定 N 次。 唔係咯，咁你中國陰道點解釋啊？你又講中國陰道、香港陰道，而家你又話唔可以鬧支那，係咪？ 佢啲黐線，我又激怒咗13億人民，就肯定與肯定以為敵 嗱。我而家仲講佢篇嘢揾翻出嚟，佢講乜差呢？青年新政兩小妖精以後任議員玩弄支那論，知不知死在哪裏？為何累死香港？共產黨無疑是在蘇聯援助之下打走國民政府，奪了天下，但對內宣傳共產黨是以抗日英雄打走日本鬼子的功勞來取得統治中國的合法性。支那論是辱華的，也是挑起了日本侵華的。 我爭啲以為佢係教協同埋支聯會嗰啲人， 讀埋啦， 爭啲 爭兩句啊！ 就公就 成個中華。 共產黨 不嬲都中華教， 唔係你如果個問題就話，如果啲同一個人講中國陰道嘅， 係咪先？ 咁呢個人啊，佢真係我尋日分析過啦，就話呢班人咧，佢輕曬機嘅，佢自己照下個鏡咧，佢變面啊，四川變面變得太多，佢都唔知道自己係乜人。 工聯會啊，其實套入工聯會一定得， 咪咯？ 即係呢一句啊，而家就係門口班人黃國興鬧緊啊嘛。 即係如果諗住上邊諗住下邊咧，你以為佢係工聯會？是不是以为他是黄国兴 丁新炮以为他是。 不 是现在就是三 周皮的了。 或者联署就是说支那这个字问题。我觉得这条有分钟都是人民联署都不记得。 我不要理了我也可能不啱 Don't make stupid people famous. Exactly. 这条友我们已经受够了他了。由雨伞到现在我不想再听到他的名字都不想自己都是柒头。 其实我这篇东西我是被动地看了。即是我 Facebook 有很多朋友特生弹上来给我看。 立场波立场 但问题他弹出来多数都是插他的不是说要 share 他篇的大家。哇！呢篇好文一齊睇啊，國師幾精闢嗰啲嘢，唔係咁樣諗啊嘛，即係而家個 trend 轉咗，係佢變咗係小丑拎出嚟玩啊嘛，係咪啊？而家 所以我覺得清靜咧，我又即係我唔係嗰種人，我冇受嗰種毒咧， 我哋都唔係啦。 我唔覺得佢係有幾咁夠吉屎，不過我覺得咧，佢完全所做嘅每一樣嘢係滿足到佢啲選民嘅慾望。 係，其實我覺得感覺就係劉慧晶似一個咩攞住火把小女孩咧，好似即係行刑嘅時候，喂燒佢啦，燒佢啦，點火啦！佢有感覺就係有群眾控大個膽咧，而家玩緊科覺得撲街又玩大。你見到呢個兩個咧，嗰啲叫咩氣焰冇曬噶，覺得哇撲街好似玩大咗喎！我哋九龍都照捐，下次乖乖啲宣誓算咯噃。 咁好明顯係玩大咗啦，佢哋都唔知個反應會咁大。 我覺得呢個係即係佢兩個嗱，佢兩個層面啦，呢個層面咧，佢哋估唔到嘅。但係上面操盤界知道啦，呢佢玩到咁大知啦，佢因為就係研究曬，佢哋會咁玩嘅之後，我哋有咩法律漏洞？喺成盤棋咁睇啊嘛，成盤棋而家叫做孤立體，佢兩個係即係玩大咗，但係下面就係操盤覺得我就要咁玩大佢咯，係嘛？而家問題就是分析就係去到操盤嘅時候，成報啊、梁振英、六八九政府佢哋可能分鐘嗰個做法都唔同噶嘛，即係對呢個叫阿耶羅 order 嘅時候，我一定要將呢個港獨滅於萌芽狀態。 唔係，但係我想講一樣嘢，唔知即係我講得可能我表達能力差，即係我意思即係話咧，成個港獨咧而家都睇成為即係成報唔係話港獨係啱，成報話你係借個港獨 個勢 嚟保你自己地位，即係張曉明呢班人。即係中紀委就嚟要白佢噶啦，佢就借個港獨去做一個護身符啊，係啦，做一個護身符啊。所以如果我而家喺建制裏邊嘅人，我要看風洗你，我仲跟你一起用個極左路線去打港獨嘅，到時習近平燒佢哋，咪燒埋我，係咪啊？你明白我講嘅 point？ 呢種極左路線。我以前看薄熙來就已經是很明顯 的，是啊，即是最後打黑 了，打黑了。當然如果真的研究薄熙來那些 policy， 其實有些人不差，不過這些再說一下第二個時候。咁啊，周老虎都係啦，係咪？都係好明顯嚇，好明顯係一個好極權、好極左嘅一個，佢係內部警察嚟噶嘛，佢係搞武警噶嘛，佢係鎮壓異己噶嘛，係咪？ 佢成個公安系統應該係佢噶嘛？ 個公安系統，個公安系統嗰陣時洗錢2011年係仲多過依一個解放軍幾倍嘅嚇。咁啊，依兩隻係好明顯係咁樣啦，係咪？咁我哋係咪推算張曉明同埋依扎人都係喺呢條水出嚟嘅咧？ 我覺得 係咪都係同一個 enemy 咧？ 唔係我覺得佢做法好似係任何有個譜嘅，有個 pattern 嘅。即係我要舉翻嗱，我講翻啲舊嘢，當今日係炎黃解讀， 冇所謂啦。咁啊特備 六七年暴動，即係張家偉同埋好多學者分析咧，點解香港會走到咁左咧？就係因為嗰陣時極左派得到，即係王力咧就佔據了奪了呢個外交部權，咁啊周恩來靠邊站？如果當時中間的官僚你不去做一個好左的姿態咧，你會被人鬥到啊！即係話佢用一種左的姿態去一拳鬥到去保護佢自己，你明唔明啊？即係而家我話哇，講到撲街啦，打到你啦，好危險啊！咁我咪即係等於走在前面咯。所以香港放菠蘿都係咁解嘅。咁所以如果而家睇通咗咧，因為個風開始擺啦，個風開始擺咧就係成報喺度做一啲試探，就話其實阿習咧話你依班友咧會落台，中紀會查你。呢、這個唔係講唔講到問題，係你班友咧有痛腳，做咗啲衰嘢。係嘛？即係而家就係中聯辦啊、港澳辦啊，佢裏邊有啲貪腐嗰啲嘢。係。咁所以咧，你如果跟住佢用一個形左實右嘅方法去做呢啲嘢咧，一燒落嚟嘅時候燒埋你。咁所以你要做一啲嘢兜翻就話，中國領土完整、神聖不可侵犯。香港從來都係中國嘅地方。不過，我哋唔需要咁驚，咁就講曾蔭權啲嘢啊，就話如果冇嘅，炒唔到出嚟。香港700万同胞，大部分都係反對港獨嘅，所以我哋唔使咁樣攣嘅。咁樣如果咁樣咧，就變咗咧，你可以兜翻啊！ 即係你又冇，你首先你唔係將一班 minority 去壓迫緊先啦，你壓迫依班 minority 嗰班人就越反你㗎啦。即係本來我係一兩年前係唔掰港獨嘅，我而家都支持港獨，因為我頂你唔順啊嘛，我對你不信任嘅動議啊嘛，係咪？ 即係用個港獨嚟去尷尬中共咁解啫嘛， 即係落佢面啊嘛，而家係要擺到明係要嚇過你一動啊嘛。所以其實我睇翻中國嘅發展咧，即係之前我有本書講 China 3.0 3.0 中國 3.0。咁1.0係咩咧？新中國1.0梗係毛澤東啦，係咪？就講緊大躍進年代，跟住去到依一個鄧小平上位啦，改革開放為止啦。咁改革開放係 China 2.0。咁嗰陣時中國就要要急起直追啊嘛。 嗰陣時講係同世界接軌啊， 同世界接軌啊嘛。咁佢嗰陣時2007、2008、2009年就係話我到2000年我要 GDP 4倍，或者 quadruple， 咁成功咗啦， 成功咗啦。 咁一路成功，咁去到習近平呢個年代咧，就變成 China 3.0 咯喎。 但佢上集韜光養韜光養晦啊嘛，韜光養晦太撚耐啦，係咪？太耐啦， 一樹翻出嚟啦。 佢而家開始咧，你睇佢喺南中國海入邊嘅一啲動作啦，睇下佢喺亞洲而家同美國抗衡緊，包括又啦，包括而家即係菲律賓都要關低啦，係咪？都要同佢一齊泰國啦。咁其實好多，但你睇翻呢啲嘢，就算俄羅斯咧，亦都喺度即係喺中東度爆緊啦。咁我唔知佢哋有冇傾偈啊？咁但係好明顯咧，喺亞洲咧個 power shift 轉緊嘅。咁中國咧係一定要企一哥嘅地位，佢係想企一哥嘅地位。咁佢一哥嘅地位就同以前唔同咯，係咪？佢面對全世界噶嘛，佢打開啲嘢俾人睇噶嘛。最容易睇嘅係咩啊？香港咯，因為佢係一個國際金融市場，佢又唔可以封閉你，佢唔得啊。佢如果而家封閉你嘅，如果將所有嘅傳媒封閉曬，唔俾 foreign press 入嚟。喂，咁會製造一個好動盪嘅環境嘅喎， 咁咪自己插自己台嘅 喎，咁唔得啦。咁即係話香港喺一個自由市場嘅方向上面，係咪？我哋都係要保持翻某程度上嘅 freedom of press， 一定要俾外來人進入。即係我哋係中國嘅前花園嚟嘅。咁呢個前花園咧，就唔可以俾啲極左人士去搞，因為佢會搞到即係佢中國第一個睇入嚟就係呢個地方啊嘛。我哋係 first impression 啊嘛。咁所以我覺得習近平係一定唔會想依個中香港咧係一種極左或者極任何極嘅路線出現啊，係想係冇乜政治嚇，淨係搞金融係最開心， 即係佢想翻翻去嗰個威權主義咧，係類似李光耀時代嗰種，即係啲人乜嘢都唔理喺度揾錢。如果咁樣咧，係其實我覺得係。是真正的中央意 志。剛才你講的樣嘢就係佔中之前就點樣撳住梁振英唔俾佢開槍，就係呢一個理論，就係有啲叫做為咗個資本或者啱啱你講個理性而掹住呢一個極左路線啊嘛。但係而家問題就係，咦，好似嗰個我哋啱啱講個理性，即係嗰個中共理性嗰一邊，好似拉唔住今次咁嘅事件，好似都 你睇耐睇耐啲咧。嗱，我睇你中共個模式咧，每一次都自己收皮嘅。珍寶島講到話即係蘇修啊，幾犀利啊！ 美帝蘇修 啊，卒之咪自己收皮咯。1962年同印度有邊境紛爭，自己撤兵，自己退後20公里，係咪？懲罰越南，又係自己跪低。 喂，你啲威權主義嘅個個都係咁噶啦！你睇下菲律賓個總統之前好型噶，話我要坐住架快艇去插旗噶嘛。 而家話中國最緊要啊！ 而家中國最緊要，哎呀，我哋千祈唔好大家。大佬，我要借钱抌几个芒果过嚟俾我好啦。咁而家系会俾更多香蕉同芒果入口 中。仲有啊，我日日佢日日走去奥巴马话屌你老母嘛， 系啊， 系咪啊？咁样然后习近平咪开一心咯，系咪先？你系 落佢落佢 啊嘛。即係呢個真係㗎，我唔係講真，我 用 大家樂即係菲律賓嘅方言去屌奧巴馬啊嘛， 係啊， 屌 完一次又一次啊， 係啊， 佢潘登傑那摩啊，話佢身頭冇殼啊， 係啊， 真係㗎，唔係嗰幾個報紙登曬㗎，跟住奧巴馬唔同佢開會，跟住佢就話：哎呀，我講笑啫， 講笑啫咁樣。 即係我覺得你話呢條友咧，今日菲律賓你睇到嗰條片咧，知道好恐怖。有人 protest， 有一個抗爭。 佢架車撞死人。 佢架車咧，直頭你見到係見到人喺度係加速撞埋啲人。 加速向前，加速向後，再加速向前。 即係呢個人咧，已經係使咗好多警察同埋市民鬥市民咧，佢係比中國做得更加瘋狂。OK， 佢就而家基本上咧係有啲好窮嘅人，好窮嘅人啦。是直頭係收警察錢去懟冧啲懷疑係吸毒者或者係毒販。OK， 即係我講緊本來係啲窮到窿嘅人做嘢冇得做，而家佢哋嘅揾錢來源就係警察外判俾佢懟冧人。 而家菲律賓揾錢係點咧？ 成本殺人。 譬如話嗰啲吸毒者咁啦，外判俾嗰啲友，佢有槍嘅， 愛做啦咁樣。 打瓜幾多個就收幾多個。 係啦。 咦？披索係咪先？ 冇賺喎， 就係咁玩。 咁樣玩咯，真係。 吸毒我話嘅啫，肥爆佢之後咪。 肥爆有錢收喎。 開乜心啊咪得咯。 因為佢喺某啲地方，譬如馬尼拉啊。甚至有啲地方咧，佢哋嘅數據顯示，差唔多成30%嘅人係即係食冰 ，OK， 鋸冰嘅懟冰 ，OK。咁所以地有啲響睇嘅，所以其實佢求其懟冧幾個咧， 失蹤嘅， 瘦啲嘅，搞掂㗎啦，係佢㗎啦， 去得嗰邊啦， 你 唔好出嚟，我仲肥呢條友咁樣啊！ 你 OK 嘅 ，OK 啊， 你局長嚟㗎嘛， 局長啊，執翻西裝佢啦， 即係頭先我想講咩，就係一個威權主義國家咧，永遠咧喺人民面前咧就要扮曬嘢，我好勁啊嘛，係咪？因為佢咁樣先可以穩定到自己外邊勢內部嘅勢力、內部嘅權力啊嘛。咁但係一去到外邊咧，咁冇話快啲。 個世界係咪先？即係 international law 就 anarchy， 邊個有 power 就邊個贏。咁你冇 power 啊，咁咪縮咯。咁啊，中國而家唔係喎，佢有啲 power 喎，佢會唔會有咁容易縮啊？ 佢唔係咁樣縮嘅，佢縮咧就講得好口響嘅，即係一路擰歪面一路跑，然後一路就 變緩膜咁樣。 跟住，跟住，跟住，跟住，跟住，即係自己就褪㗎啦，係咪緩膜㗎？ 人先知聲未死啊嘛。 即係嗱，你六七暴動又頭先咪講埋啊？六七暴動放完一扎菠蘿，又話要懟冧港英政府，擊出支全部人歸縮，拉叫曬嗰啲友咧，咁啊跪低，然後嗰啲放炸彈嗰啲人咧又俾人哋拉咗入去冤獄啦。陽光啊，而家攞咗大。已經死到嗰條友啊！俾你一年嘅津貼，第二年都唔俾錢你，即係佢最中意出賣前邊幫佢打生第四個班，即係佢 咦慘喎、啊、嗰班，而家最前嗰班 係啊， 國興慘，小心、啊！ 所以你要驚㗎，你如果你係建制， 我叫佢小心啊，請佢食 多啲，即係做啲舉曬嗰啲旗啊，又唱我的祖國嗰啲，真係驚啊，係咪先？ 嗰啲軍種變炮灰㗎喎， 係啊，死就死 過身㗎。有陣時嗰班係真心交嚟，真 係 嘅嘛。 其實好明顯係炮灰啦。我哋上個禮拜請咗邊個過嚟啊？我請咗陳澤滔過嚟啦。佢做咗咩啊？嗰、那個同佢一齊 BBQ 嗰個咪已經係炮灰咯。即係佢乜都唔係，但係而家落得有咩？又俾人笑過街老鼠一隻，去過狗展又俾人冚，俾人打到眼鏡甩 Q 埋，係咪先？即係又柒，係咪先？即係全世界香港人都話你柒，行街我見到喺度笑柒佢。咁佢得到啲咩？有錢又冇，名又冇，利又冇。 即係所以，其實我呢一集講呢個，其實咧，有時去左轉嘅時候，你唔好再衝最前死硬嘅。 同埋有啲嘢，佢個 pattern 咧，即係以前嗰啲嘢未必會重複嘅，但係佢而家搞港獨。搞嗰啲李斯煙啊，頭先講嗰個打得眼鏡個啊，嗰個咪仆街野火高野火阿伯係咪啊？即係芭比橋嘅阿伯係咪啊？即係全部都 marginalize 咯，係咪先？全部都已經跟住冇糧出㗎啦，你明唔明啊？ 冇㗎啦， 好快收皮㗎啦！ 李斯煙啊死得啦，爭人哋幾百萬，爭人哋幾百萬仲佢嘅美色啊嗰個人。 哦，系啊！你講佢而家整個整個留言咧，話對方要攞啲性感照喎。 對方話要佢攞 啊，即係嘴咁追佢，佢 將 受 啊， 受溝啊， 佢唔受溝。佢話佢嗰張嘟嘴相咧係 set 去個群組度㗎， 哦，人人有份嘅。 唔係 A 到 B 嘅，佢係佢派緊糧㗎，你明唔明？佢只不過係一隻兵啫，依只。 嗰只兵就因為即係好似叫唔瞓茶。 李斯都有派糧，好嘢。 好嘢。 咦？咁樣調翻轉。講喎，由維晶點派糧翻啦，今次為咗李斯 嘅有 BTV 嗰、那個，可能玩咗夠噶啦，玩咗一排 嗰個 Jeep 黨啊嘛。喂，原來講下呢一節啦。下一節咧，我就打電話俾呢一個社總入面，就講翻我哋戰人事件簿咧，叫張建華咧。因為其實點解想講呢單嘢，就算今個禮拜唔講，都想下個禮拜講嘅，因為就係我哋成日講支那，一係宣誓，一係就即係梁君彥都冇人講嗰、那個嗰、那個即係、那個、國籍問題啦。就冇人講呢個字，唔係董建華。 除咗呢個之外， 張建華喎， 呢個張建華之外，另外一個一定要提咧，就係呢個酒吧老細。 哦，那個飛鏢佬， 飛鏢佬嚇，迷奸咗人， 又係夢遺咯，因為又揾到嗰啲體液啊嘛。 跟住但係買啲入剩劑落人哋度，可能巴布羅自己度瞓埋覺，跟住夢遺啦。 個酒錶、酒杯有陣型劑，然後咧對方嘅內褲裏邊咧就有佢嘅精液。 但個問題係呢條友認咗罪，係咪俾人判埋啦？個官竟然可以話。啊！佢唔係啊，佢大好青年嚟噶。啊，佢 有生意頭腦啊，真 係係啊，有生意頭腦，大道積極，所以唔好坐監啦，做社會服務得噶啦。 唔係即係呢個係一件好恐怖嘅事嚟噶嘛。嗱，雖然嗱有一個好慣常嘅案例叫 R and Brown 嚇，咁呢個案例係咩咧？就係話如果你係首次犯罪，依個罪行咧係不涉及傷害他人身體咧。你是應該不用坐監、啊、是可以判這個社會服務令，但是很明顯他現在是傷害了別人的身體嘛， 迷奸也不可能， 迷奸 叫傷害、啊、 那些強姦迷奸那些是嚴重的刑事案件， 更到嚴重、啊啊、應該判十六八六 才是，其實這宗應該好像律政司就要什麼複合那個刑期、啊、你黃之鋒的三個經常複合刑期、啊、這些不複合的，為什 麼喂等你非禮人、啊、你明白嗎，你在我即基本上你在個地鐵度揸揸人哋個 pat pat， 其實你應該基本上咧係坐得監嘅，即係240個鐘嘅刑罰咧就啱你嘅，係咪？咁但係你強姦你入埋去射埋，有冇搞錯啊？咁樣都冇事，仲要係迷奸人，我點知個中間仲做過啲咩啊？ 佢或者佢係佢夢遺咗，咁嗰個女仔咧就俾多條褲佢著。 哦，我著咗 兩個人一齊飲， 著咗個女人底褲先至先夢遺。 著咗女人底褲先夢遺。 啊，呢個解釋幾好喎！嗱，我一陣 break 就打翻個電話俾阿社總嗰位負責人，因為佢跟開呢一個張建華呢單撲街嘢嘅。呢個張建華翻嚟繼續再講。 張建華， 張建華，好，翻嚟再講。 嗯。